凡从身上的就胜过世界，我的信心是我前进，胜利已经赐给了我，我不再害怕面对，我是的胜者，不知的胜者，靠着那爱我的主，我是的胜者，不知的胜者，我的胜利来自主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与他的爱隔绝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在这一切的世上，我的神有余，靠着他大能的命，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？